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DJ 走过陪你我中 华。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让我们的音乐再重新起一下哈。嘿，你看今天在我旁边多了一位我们的嘉宾之后呢，我们的状况就频出。欢迎我们今天这位嘉宾，他是老朋友，然后呢后天他就要离开北京去伯克利上学深造了。走之前呢，决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共同的来欢迎一支新的乐团， 帅哥乐队哦。 所以 Who are you？ 哦，我是宋黛婷。你们都认识我了对吗？说是、 也并没有了哈。好，除了宋黛婷之外，我们今天欢迎的这支乐团呢，他们算是一支新的乐团。请问宋黛婷，作为音乐创作者的话，当你认识一个新的乐团的时候，你一般会好奇什么？ 当然他们的歌啦，我就立马去，但是他们的音乐了，我就立马去搜了搜，然后一路都在听。 所以你会怎么样的抛一个好奇点给大家来介绍这支乐团？ 抛好奇点， 或者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音乐感觉，你会用什么样的词？ 不是，我现在满眼都是帅哥，所以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判断。怎么办？ 坐在我旁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音乐人了。哎，花痴哎，换一个位置整个人都变了。哎， 不是，那你让我坐在这个视角，你让我怎么办？ 你上完这期节目，伯克利可能会给你退学。让你聊音乐，然后就说他们就长得很帅。 我错了。 所以外形是很吸引你的。 那必须呀。 好，那音乐上呢，你能准确的找到一个词吗？ 目前来说，可能是因为我听他们歌还不够多。我现在听了几首，我觉得是温暖， 温暖。 对， 嗯，我第一开始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力量，很有 power。 那咱可能听的不是一首歌。 对，所以他们是哪一支乐团？我们话不多说，在片花之后，直接有请我们今天的表演嘉宾，通过畅聊的形式跟大家打招呼。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欢迎今晚表演嘉宾陆行人乐团。这是一支新生代乐团，分别由主唱兼木吉他手谢伯安、贝斯手宝仔、鼓手天意三位成员在2018年组成。三人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被苏打绿团长阿福看中音乐才华，并在2020年正式的开启他们的音乐旅程。音乐大于生活的理念让他们成为了音乐路上最好的合作伙伴。他们三人曾经玩笑般的坦言，如果人生没有音乐才真的很绝望。 Just carry on。 七四 Live Show 今晚十点到十二点，欢迎表演嘉宾陆行人乐团。 令人难以窒息，爱情正叫我老练习，多幸运啊，能读上你的 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晚上我们的现场表演正式开始，欢迎陆行人乐团。 站在那阳台边，盯着空气中那缕烟，把从前那段一塌糊涂的人生从头想一遍。无意识叹了一口气，叹一口腐败的气味，才发现我的某一天总得回到土里面。有一个人回到了房间，随机的播放首音乐，前奏进来一听就发现是熟悉的 Radiohead。 无意识叹了一口气，一口气进入了睡眠，才发现我的某一天都活在梦里面。 怎么突然间爆发出这样的一个笑声？你们在笑什么？ 不是，大家好，我们是陆行人，我是主唱兼木吉他手，我叫谢伯安， 鼓手天意， 我是贝斯手宝仔。 好，刚才我们是带来的现场的表演，请问你们演完以后在笑的那个点是哪里？ 因为刚刚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那个铺陈很长嘛，嗯，有一个就是那个， 等一下，那个铺陈长是因为我们俩话太多还是那个， 啊，不是，我说那个影片啊，影片然后什么，嗯， 片花 啊，就觉得很紧张，就是那个酝酿很久的感觉，啊， 因为片花做太好是不是，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整个唱完就一起松了一口气那种感觉， 哎，对，我觉得稍后可以这个离话筒再近点，大家会听得更清楚一些， 哦， 哈， 好 我通常会特别有兴趣的点是一个新的乐团怎么样的来向大家介绍这支乐团，你们通常是怎么来介绍路行人的？ 我觉得路行人是一个很不被框架的乐团， 哦， 如果大家听我们的音乐就会感觉到它什么风格都有， 嗯， 那因为其实蛮特别是在每一种不同的风格的乐风里面啊，其实它的编曲上面也并不是很纯粹，因为我们三个人听的东西很不一样，所以就好比说今天一首很摇滚的歌，我可能就是弹叭叭叭叭叭叭，但是天意可能就会想要打别的东西， 嗯， 他不会是照着棒棒棒棒棒棒，他可能不会打一个基本键，他就是会想一些有的没的，异想天开。然后宝仔其实基本上他自己听的东西也是比较偏 gospel 类的，所以他就是想得动，他是比较以旋律性来想，他也不是那种很敲的贝斯手，就是会 slap 或什么的，他就是他的旋律性很好，他很像用唱歌在用贝斯唱歌， 啊，我最喜欢的贝斯手就是这 种，对对，就是很有旋律想法的贝斯手，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不被框架的乐团，我老实说， 哎，这个我承认，我必须要承认我非常的意外，因为大家提到乐团的时候首先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默契的一个团队， 是的， 然后默契通常怎么体现呢？可能乐团当中的大家在音乐上 喜好 是一致的， 对， 才走到一起的， 对， 所以你们三个完全不一条路的，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走到今天应该走了很多心酸血泪的，是有可能的，对对对， 不是2020年才正式出道，现在才不到一年 的 时间呢， 是的 没有啦，我觉得我们就是，我觉得这样才好玩。因为如果说我们大家都一样的话，要么吵架，要么就是会，对不对？ 其实你要 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你要说看过，就是大家喜好这么不一致的，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乐团，就是在我们自己乐团上面身上看见。 对吧？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用菜色去区分说这个乐团是属于哪一道菜，我觉得我们真的什么菜都不是。 对， 我们就是什么菜都努力去做，然后做出来就是又不是那个道地的那个味道， 就是， 但是就是 家常乱， 就是一种家常味。 对， 就是一种家常味， 就是，突然想要加点什么就加点什么那种。 没错， 大杂烩，对， 大杂烩，大烩菜， 对，大烩菜。 太可爱了，我的天！各位，你们什么时候听过一个新的乐团？ 这样子 我们做出来的菜什么菜都不是，它就是家常菜。怎么走下去？我感觉你们是不是2个小时以后 没有这个还不错啊，家常菜也很好吃啊。 自动在节目当中宣告路行人解散。哎，宋大廷，作为音乐人哈，我刚才从主持人的角度会很好奇，这个新的乐团怎么介绍自己的这个乐队的？你会好奇的第一个点是什么？如果让你问一个问题的话， 主要因为我刚刚已经听歌了，所以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其实都是你们在现场的时候应该是那种很燥的，刚才那首歌应该比较燥吧， 对， 是电琴吧， 是我，因为我这把木琴呢是有改电琴的 pick up， 所以我可以接两，我也会有两个声音，我要木琴就木琴，我要电琴就电琴， 哦，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电台版本是跟他们录音室版本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就是一个特别的 only for you， 对， 哦， 有没有很浪漫， 会说话真的是， 有有 好，你们不用解散 被批准了，被批准了， 哎，这样不插电的形式是不是也是你们在创作的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其实是，就是说在一开始可能想一些鼓的东西或贝斯东西，我们常常会聚在我以前刚成团的时候会在我家， 保安家， 然后我家有一个那个卡轰是拿来当那个装饰的跟桌子的，然后他就会拿来打，然后他就带那个贝斯来，然后接我的电吉他音箱，然后我们就在三个人在那边玩这样子，然后就在一个小套房，然后编曲这样，所以其实今天回到这个配置还蛮 回到初中的感觉， 对， 找回那个家的感觉， 是吧包仔， 对，就是把那个家常菜拿出来炒一炒， 对 对 对 对 对。 哎，那如果是家常菜的话，你们会觉得刚才一个人这首歌曲那样的表达，它会是家常菜当中的哪一道菜？说出菜名来。 我觉得是， 我觉得一个人有 来，我们看有没有默契啊？我喊321，你直接说出那个菜名。 这么多道菜， 可以有办法 给你想一下，给你5秒钟时间想一下。 我想 没有，我觉得我跟你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我知道，我知道想的是不一样的。 没关系， 没关系，我们没关系。 三二一， 小炒肉， 青椒。 啥？青椒是什么？ 青椒是一个菜吗？ 彩椒， 彩椒 就是那种红色啊。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感觉有一种迷幻感的感觉。 有共同 点。我说的是一个菜哎、欸， 菜啊，就是 对啊， 就是它炒，我们就是炒 啊小炒彩， 小炒彩椒，哎、欸 哦， 还是 清淡、啊。 对对 对, 对， 好，这个还是小炒肉的。 我小炒肉，我觉得就是里面就是有很多有点辣，但是又带着那个很浓郁的滋味，就凝结在一个小肉块里面，然后觉得吃下去的话就很有味道。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就是 我支持这个想法， 是吧？ 对，他有那个肉感， 有肉感。 对， 天意很懂吃， 很懂吃。 对，那宝仔，你刚刚没讲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我刚才还在想，因为我的这个设定比较是一种开胃菜的感觉。 哦，就是、人家高档了，人家西餐去了， 西餐去了， 对， 不小心走得太高级， okay. 所以不好意思讲出口。 结果原生菜是吗？那开胃菜是什么？是什么呢？ 开胃菜其实就是一种就是。也是有种酸的一种特性在里面，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想到，就会想要知道接下来的菜会 一个序幕的开始 什么？对，所以这种就有点让人那种 开胃啊， 眼睛为之一亮，然后想要窥探就是里面是什么料的感觉。 是的， 哇， 讲的真好， 真的 会啊，很会哦。 但我还是赞小炒肉。 Yeah， 好，一个人了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哪首歌曲？ 哎，你们觉得要分享哪首歌曲？选一下啦，好不好？ 如果要让大家不要转台的话，我们就先选一个。欸、 这么快就要转台了吗？ 我们的歌有这么糟吗？ 来一个传奇怎么样？ 好好好、，OK。 传奇好像我们这边大家会想到的是那首传奇， 李健老师的传奇。 对，怎么唱来着？ 想你是你在天边、 哎、 你们听过吗？ 很静很美的传奇、 哎、我们的传奇很吵。 好，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不一样感觉的传奇。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传奇继续有请路行人乐队。 A legend. don't give a damn. Won't ever be a loser, 'cause I can see my future. It's all in my hands, it's not yours. Yeah, just say what you want forever. To me, you're just a hater.谢谢。 我喜欢那个吉他嘶上去的那个 嘶，对啊， 不是吉他的弹法。 那是什么的弹法？ 没有，我只是就 乱弹， 喜欢乱弹，乱弹。有时候想不到弹什么就乱弹。 可以。 对 啊，所以刚才是乱弹的吗？ 没有没有，这就是当初在录音的时候编的一个部分，就是想要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想要做一个东西，我就。直接乱弹， 就我们录音常常会加入很多就是当下的灵感或是一些奇怪的元素，所以听到很多像一个人里面也有一些可能是弹的比较怪异的和弦，那刚好那次弹出来，就决定把它很好，就把它收在里面， 对， 就真的把它成为正式的专辑。 这个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酷的一件事儿，但是通常我们想到一个很怪的东西，但 是 把这想法付诸实践的话，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的确的确，我觉得 就是因为那时候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钟成阳跟苏打绿阿福嘛，然后他们就是给我们很多空间，跟他们其实也是真的是很会玩呐、啊，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很实验性的东西，我说哎、欸、就是小杨哥那福哥，我们这样弹可不可以？嗯，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你要怎么弹就怎么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就边玩边实验。 哦，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没错没错， 很好玩，而且像那个一个人那首歌，你们不知道，万万没想到里面有一个打击的乐器呢，是我们录音室的木头的椅子， 是，对，木头的椅子，他就摆在那边， 然后他就很喜欢东敲西敲，然后东敲西敲的时候，哎、欸，敲这个痛还不错，然后那个这制作人说，哎、欸，那把它拿进去敲吧，然后那个录音室我们来想一下这个到底要怎么收一下， 对， 然后就把它录进去了，对，很酷。 所以整张专辑录制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 很好玩， 没错， 很好玩，对。那个整个过程我觉得很难忘。 对，宝仔，你今天在线吗？ 在。 怎么感觉你始终离我们很远？ 还在，也有一起玩啦，在那个时候是有在的。 哎，你作为队长，今天话很少哎，格外少哎， 因为今天大家的状态是对的，所以 其他作为队长就是话比较多，因为我们话太多了，他说要控制我们的， 是来控管的， 他说要控制我。 我之前问苏打绿的时候，他们说的原因就是因为阿福可以管得了大家，可以做服务的人，所以他才是团长。 果然他就是对 指定的团长，也是跟他是同一个路数。 宝仔也是一样的吗？ 就是他其实平常话也很多了， 对， 有吗？ 有，我觉得你算是话多的，你自己 话多的 吗？你自己 应该说区别点就在于说比较理性了， 就是他比较不会， 他比较理性一点， 他比较不会讲乱讲一些。 为什么是宝仔做团长？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两只猴子，没有了。 那他是什么动物？ 好，他是那种 就是人类 河马吧，河马吧。 河马， 那时候怎么样？你说那时候怎么样？ 是他说的吧？ 哦，就是其实原本是天意，然后我们就是开会一起讨论，就希望在表演的时候，希望这两个人可以更疯一点。然后我就是一个，因为原本个性就是这样，我就是比较理性的人，那就希望有一个正常人可以活在这个舞台上，所以就让两只猴子可以表演，然后一个人类站在那个上面。 对， 如果我看到我们现场，我就会看到就后面有一个那个鼓的椅子是没有弹簧， 对， 可是它一直弹， 就会有一人一直这样咚咚这样跳起来， 我一直跳起来这样子。 是的， 然后我也是会地上打滚什么的，然后他就一个人那样很帅的弹。 妈呀！所以大家听的并不是鼓声，只是他跺的那个跺脚声。 其实他的椅垫有收音。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这么安静的路行人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非常反常，非常反常。 只是坐在椅子上这样的状态， 没错。 还是说后面半个小时以后你们就会越来越疯？ 我觉得看状况。 对，毕竟就是， 但是不插电也很难疯起来吧？ 其实很难疯起来，因为像好比说，通常我们演出的时候又插电，然后你又打爵士鼓什么的，然后大家台下也都是很躁动这样，然后又有一些，对不对？ 其实好像也很难讲，因为我们有一次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也是打木箱鼓、然后最后就也疯了，不小心也疯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被台下的观众 带动，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变得很嗨。像今天这个场合，可能就是我们的小宋姐姐可能比较冷静一点，那我们可能就是 她哪有冷静， 她很 grooving 啊，她很有 对我刚才发出一个点，就是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小宋姐从头到尾是闭上眼睛在听的，我觉得那有一种像是就是被欣赏的感觉， 很享受的在看， 我不知道是 雅的音乐会的音乐感觉， 好像我们刚刚是就是拉古典的琴的， 怎么样？小宋姐姐今天这么淡定的原因是 为什么？哎，不要叫我小宋姐姐，叫我阿黛，谢谢 阿黛， 谁是你们姐姐？ 而且。说不定他比你还小。 你们会好奇他唱歌什么样吗？ 我们刚刚前面 开始听的那首，是觉得那是你唱的吧？ 对对，主题曲是他唱的。 对啊，对对对对，很好听哎，超好听的，跟我完全不同。 这也是我一开始第一首那么紧张的一个小 乐队，就想说完了，这个 哇完蛋了。 这样，那我们稍后 PK 一下，在稍事休息之后回来，宋黛婷给大家展示一下自己最近的新歌。 好， 来事儿了，泽环。 哎，然后呢，你们可以。 对不对？ 一下，对不对 ？OK， 要觉得没那么好的话，随时可以来呛声。 我们是绝对会输的。 哎，不要这样，不要不战而败， 毕竟是家常菜，不要忘记。 对，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我们的微博直播出现了些许的问题，现在已经调整好了。大家依然是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视频画面：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上也可以看到和听到。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中央门走，中央门归。 日言万里把家回，端望家门似儿飞，走时一片凄凉夜，还是尽粗柔。笑在脸上， 泰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泰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最喜欢音乐人和音乐人这样神仙打架的画面了，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主嘉宾呢是路行人乐团，但是偏偏有人觉得想要来呛一下声哈，听人家的歌曲不过瘾呢，还决定自己来唱歌，顺便打一下自己刚刚推出的新歌。我们先听听完以后再跟大家聊这首很有趣的新歌。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的状态，如果呢你也深受家庭对于你的这个未来的担忧这样的困扰的话，你听下面这首歌曲的话应该会格外的有共鸣。再度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现在都恢复正常了。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听宋黛婷带来以下这首新歌。 找个对象，眼光太高，好到最后不值钱了。多穿裙装，男人喜欢，淑女窈窕。什么爱情，别太较真，凑合得了。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梦说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又坠入了睡眠。探案问卷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一些危险。没有更多追求，爱情面包都想要。贪婪本性不改，刚柔并济最一样。谁说做小腹的肉可刚才是正道？我说鲁迅说的正面刚才能得到。说话太吵，功效不必做温柔乡，拳打脚踢不如躺着姿势最了。别太傲娇，禁止作妖，很不讨巧。何必声讨，还是前沿的乡民最效劳。爱情面包都想要，贪婪本性不该，刚柔并济水一样。谁说做小腹的肉可刚才是正道？我说鲁迅说的正面刚才能得到。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鹿。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又坠入了睡眠。探案问卷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一些危险。 我没说过这句话。 好听。 好，我可以撤了。 这是来自于小宋姐姐宋黛婷，在刚才这个状况频出的情况之下，依然完成度很高的新歌《鲁迅说的》。 太好听了。 知道主场跟非主场的差别了哈。 对，就得跑到这个主持人的位置上，非常光荣的来介绍这首歌。 然后客场坐的还不是主唱的位置，发现这个话筒也没那么好用哈。 没有没有，还好，就是一开始你们能听到对吗？ 能 听到。 越到后面越清楚。 哦，对，我觉得很好听，真的是好听的。你的声音是有一种那种磁性，是很性感的。说真的， 哦、 对 谢谢。 然后这个歌的那个有一种。那种灵异的感觉， 哎，对， 好对味哦， 那种诡秘的一个状态， 对，诡秘的那种感觉， 对， 很厉害。 其实这个歌还是挺这个正能量的。 哎，我刚刚好奇，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音乐的里面的内容。你刚刚最后说我没有说那句不是我说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算是个梗吧，就是就鲁迅先生说过，就这首歌叫鲁迅 说的，鲁迅 说的， 对， 然后、就是、 不是他说的， 对、 哦， 然后其实鲁迅他没说过这句话，但里面引用了很多鲁迅的名言什么的。 哦， 但是就是副歌的话都是我自己说的，就是前面的内容大概就是七大姑八大姨七嘴八舌的说、 okay. 啊你快结婚快找个对象、然后好烦，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嘛，然后但是呢我就说哎，鲁迅先生说的就是对的， 对， 然后我就说反正你们觉得有道理的话都觉得是 鲁迅说的，你们就说吧， 然后 不是你说的。 对， 那你的作词有写阿黛跟鲁迅吗？啊，没有，是不是啊？没事。 阿黛怎么配跟鲁迅放在一起？ 我不配跟鲁迅先生放在一起，所以他的那个歌词里面，我有打引号 啊， 然后有标注鲁迅说的。 这个题材很特别， 很特别，我觉得很 还好吧。 啊， 在台湾地区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就是比较少会引用 会用这样的 引用这种比较文人的东西，我 是 用的很好， 对， 不多不多不多。 嗯，但是它的本质的一个题材的最开始的那个发起点是被催婚这个事儿。 对，我觉得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把这种就是现代生活常遇到的问题跟以前的那种文学结合，你就会觉得说啊，好特别。我刚刚差点说奇怪。我要说好特别、好特别、 好的，谢谢。 他的奇怪都是夸奖， 对，都是夸奖， 感受到了。哎，你今天很好，哎，有这么三位很会帮你打歌的人来帮你打歌， 真的很好听。说真的，真的很好听。 从主题、形式、演唱都给你做了肯定，哎 啊！ 谢谢各位，你们真是不光会唱，而且还会说。 我们很认真在听，说真的。 对，好，如果各位是习惯催婚的家长，也注意一下哈，这个要有度，不然你看这个隔壁这个人，直接要催到啊大洋彼岸去了。鲁迅说的，如果喜欢的话，现在在平台上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了。 是的， 哎，请问鹿行人乐团哈， 是是是， 如果你们以催婚这个题为题的话，你们会做什么样的音乐出来？ 催婚呐、啊， 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困扰， 我们 可能做不出来， 我们都是自己催自己结，没有，我也没有了， 那也是可以， 那也是可以，我们就有一些就是感觉是那种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因为金钱不足没有办法结婚的那种歌了。 哎，我们有没有可能来一个现场创作？ 现场创作， 对。 我可能没有办法。 催婚这个对我们来现在讲还有点深奥， 或者是这个爱情这个题， 爱情啊， 怎么样？ 哎，爱情这个题想这样的音乐很合适。 鬼迷，鬼迷， 好诡异的爱情。 因为爱情通常就是没有不知道它的走向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嗯，那其实我们有一首专辑里面的作品就跟爱情。蛮有关系 哦， 那刚好这个主题、哦、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就是我觉得催婚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压力，但是这个主题我觉得博安你要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故事是什么。 哦，这首歌就是当然就是说有钱的爱情一定大家都过得很爽嘛，可是没有钱的爱情的时候呢， 是更常见的情况， 更常见的情况，但殊不知没有钱的爱情更深刻， 而且若干年之后你再回顾你自己的爱情的旅程的话、那段经济不富裕的期间反而是你们会觉得更加有 回 忆点的那个地方， 没错，所以我就把这个感觉记录下来，因为在因为就是说在这故事里面我们很喜欢吃一个东西叫做就是盐酥鸡，这样盐酥鸡、 哦、 然后因为盐酥鸡就是一个宵夜嘛， 对，一个小吃， 非常常见的一个小吃。 对，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两个人晚上了，然后要回家前就哎吃个宵夜吧，然后吃个宵夜的时候，哎刚好就月底的时候没什么钱嘛，薪资都用完了，然后对方就说哎那我们去吃，没关系，我们去吃，吃完之后，然后我就 就是男生当然会想要有一些面子嘛，就是说，哎、欸，那我怎么样怎么样了，开始打电话找朋友求救啊，所以各位就是给我一些那个，我可以赶快付给人家這樣。 对对对。 然后， 哎、欸，等会你们吃盐酥鸡也要借钱？ 没有，因为真的是比较月底，哎、欸， 有一段很穷穷 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的。 盐酥鸡不是几块钱吗？ 哎、宋奈婷，嗯，有钱了不起啊？ 不是， 哎呦，没有了， 十块钱不是钱哟、哦，哎 呦，可能男生的那个食量很大嘛。 啊、 对， 你要吃几， 所以就 十块钱的盐酥鸡， 可能是这样。然后就是觉得说，反正后来就是对方就说没关系，就是你下次再还我吧。这样就觉得说哇，就是有一种他也不会不想，他也是给你一个面子，他也不会，嗯、他也很开心，就说我就是想跟你一起吃啊，嗯、然后就没关系啊，反正你又不是没请过我吃饭。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 哎，等一下，你是专门找那个女生去借钱是吗？ 不是，是找朋友，可能就找朋友借钱，说我要 还给女生，然后 请 别人，对， 还给女生，因为我们是有点像 AA 制嘛，就是可能一起买这包盐酥鸡，然后我们就一起分开来付这样子。但是就是自己的付其实是付不出来的， 对对对， 对、嗯， 一下子回到那个高中的阶段， 对，有点像 还有大学的状态， 嗯， 那个时候你知道本来这零用钱就很少。然后你还会跟你喜欢的那个人又不敢说的那么明白， 嗯， 然后去吃一个美食、 嗯、 可能那个美食本身并没有多么的好吃，但是那个感觉和气氛对了，你甚至会觉得那一天吃的那个小吃可能是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个菜之一， 而且我一直记得那一天的那个盐酥鸡的味道， 嗯， 我觉得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家常菜乐团陆行人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盐酥鸡。 你送我一台黑胶唱盘机，特别的礼物是来自特别的你。我问了问自己，为什么对你着迷？他说你总是对我付出真心。你请我吃了一台盐酥鸡，还给了我剩下的朝令。你知道我没钱，在这月底，为什么我到底哪里值得你珍惜？你又不是我妈，还留着陌生的协议，何必对着孤傲的灵魂怜悯？令人难以置信，爱情正将我俩联系，多幸运啊，能独享你的美丽。你的美丽请我吃了一袋盐酥鸡，还给了我剩下的照应。你知道我没钱，在这月底，为什么我到底哪里值得你真你又不是我妈，还留着陌生的协议，何必对着孤傲的灵魂怜悯？令人难以置信，爱情正将我俩联系，多幸运啊！ 难独享你的美丽。 已经没了。 谁能够想到盐酥鸡这么油腻的美食被写得这么的 柔情蜜意， 像是橄榄油炸出来的。 哎，好会哦， 对吧？ 好会形容。 真的真的 很丝滑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看一下微博平台 Iris 沙滩上的胡萝一兔说唱的真好听， 谢谢。 然后全荣也说唱的好好听。还有在我们听听聊天室的毛毛听听说，歌词写得真好， 谢谢。 然后说现在的歌歌词像一篇大作文， 对。 然后也有人说这首歌感觉像是即兴创作， 因为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想要把心里面想讲的话真的很直白的讲出来，因为这是记忆一段很特别的回忆。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很酷的制作过程。大家知道我们这整个专辑都有一些很酷的尝试。这首歌前半段是在我写歌当下的那个套房里面写录的， 就现在我们听到了这个很糙的一个录音。 然后在中后段的时候，就是我跟女主角吃盐酥鸡的那个公园录的， 是真的。这个盐酥鸡的背后的那个女主角， 对。然后在那个公园，就是他家附近的那个公园，我们在那边收音录的。就是， 有他参与吗？ 他在旁边吃， 就是吃的那个声音。 他在旁边吃，对对对。 啊，所以还是他对吗？ 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就那个 没有 吧， 这个我们就带过吧。我接下来换我演唱一首《黄焖鸡》好了。 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还在听浪漫的严肃 是 的 故事。是的是 的。那总而言之，就这个过程，其实这个录音的过程真的很特别，就真的是想要保留那些回忆跟那些当下的情绪。嗯，然后，我觉得这个歌真的是可以一辈子细细回味的一首歌， 真的。因为有些盐酥鸡的味道你一旦错过了，下回再吃不是那个味道。 没错， 真好。然后这首歌曲也是你在开玩笑吗，这张首张全创作专辑当中唯一一首非常非常轻柔的歌曲。 没错，完全就是有一种 demo 的感觉， 有一种你就是独立的个体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这么快就单飞了？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小番外篇。小番外篇 就是两人的爱情，如果我们再参与的话好像不太 合适。 不太合适 那个三观的部分。对， 人家在那么悠闲就是很浪漫的吃盐酥鸡，然后这边还在打鼓。 对，好像有人在那边敲鼓这样。 这首歌曲当中我特别喜欢这个"我到底哪里值得你珍惜"， 对， 这个歌词。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自己的那个脾气啊，个性就有时候比较拉不下脸的那种个性，就是会觉得说然后心又有时候比较孤傲一点。 你是不太会说情话的人吧？包括我爱你这三个字也不太好说出口的人吧。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我没有，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感情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有些这种话我们会讲的变得很形式，可是那个当没有那个动机的时候去讲，我就有点做不到。 宋黛婷 啊， 形式是不是很重要？从女生的角度 是， 对。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创造其他新的形式啊，比如说我很会做家常菜，我真的会做菜，我就是会做给人家吃。就像我对我妈也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你真的很想对方的时候，像我就跟我妈视讯啊或什么的，然后可能会真的某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就会我觉得才不会把这个东西说烂，就是我真的好好的跟她说一声，谢谢你，我很爱你， 真好。 那她就会觉得我们很少听到这样子，我觉得也不错。 而且我觉得音乐人最好的一点是，有的时候不太会说的那种 偏感性的、偏肉麻一点的话的话，他可以通过音符。 对啊，他唱出来， 你把《烟素记》这首歌唱出来，对啊， 对，就是这是一个好的方式，真的。 哎，好，我们这个话题走向走得这么浪漫的情境，好像突然换一个不浪漫的走向也不太合适。而刚好呢，我旁边这位呢，就有一首女生很爱说的三个字的歌曲。哎，你是会说出"我爱你"的人吗？ 我其实也不是。每次就是话，我虽然看起来好像我觉得我的性格什么的， 你性格看起来我爱你，嘿，我爱你，宝贝，我爱你， 就抓着别人的头的，我爱你。 我不是，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假嗨的人，就是看起来好像真的就是一个特别活跃，什么都能说， 对，你要知道， 但到了这个关键点就。 就卡住， 你 要说你要知道什么？ 说你要知道说那些外表上看似很坚强，或者其实感觉非常外向的人，其实他们常常内心里面是很纤细的。 其实是这样， 你那些话 其实是这样， 到口中会卡住，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天意是会说出来的人。 我需要说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天每一天过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最后一天。 妈呀，你这样让我们怎么接？ 哎呦 确实是的， 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要更多了，更多的。 哎，我发现他们虽然都不会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哈，但他们都好会说呀。 那你觉得宝仔呢？宝仔和 没了，已经不在我们直播间当中。 宝仔下线了， 这 现在就是呈现一个 20多分钟完全没有感受到有一个人存在， 一个观众在这边听大家聊天。 你是怎么？ 宝仔，我觉得是说不出口型的。 其实我是会的， 他是会说出口， 他反而是 我是那种 差了，真的 是， 我是那种最直，就是很直接的表达的人。 对 对。就是爱就是要大声说出来。 好， 对， 那既然这样的话，接下来阿黛唱这首歌曲， 阿黛来吧， 我们就唱我爱你好不好？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大家一块来唱这个副歌部分？ 那教我们唱一下。 很简单， 然后你们也可以加入自己的音色在里面，好不好？ 好的， 不错。 那 你就拿你的吉他来这边好了。 行，那我就在这儿吧。 对，你就在这儿吧。 不然你可以拿我吉他，你坐这边。 我先试试这个吉他能 好， 可以啊，我们试试看。 其实这个歌和弦也很简单， 这是我们完全没有经过任何排练的，然后只是觉得话题聊到这里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来试试看这首歌曲《我爱你》。 这个是这个副歌，我先跟你们说一下，特别的简单，就是我爱你， 是 对，副歌就是一个 A， 然后 D， 然后 D minor 7 A 这样，对， 好的， 对，一会儿到副歌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个眼神。 哎，此时此刻，如果你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一个你爱的那个人，无论是爱人还是家人的话，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表达出我们的那份爱意，然后大家都可以隔空跟着一起来唱哈，来。 快乐的孤单的相遇的时间是对的，急促的渴望的，但你的名字是陌生的，等到雨变成春天的颜色，别让疯狂再一次让它退后，上次的伤疤还没有愈合，我热得的跟傻傻的坠落，可我爱你，我爱你。强烈的你的眼神是复杂的，多虑的，现实的，我们的感受是失控的，你的背影淡的没了颜色，我也 你爱得很激烈呀。 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没有任何的排练，然后你们加入都很好，各位 真的好有默契。 有刚刚那个天意团有一个很矫情的"我爱你"，在这个第一句的时候， 没错， 被你吓到， 太夸张了。 没有，刚才他一讲，我就非常想笑。 还有主唱本人，我想说，刚才吃盐酥鸡的也不是他，为什么自己嗓子就被齁到？ 真的，哎，我觉得我刚才真的是被盐酥鸡齁到了。哎，这个歌，哎， 真的好听。真的好听， 真的好听，这首歌好好听哦。嗯， 你们会喜欢这样简单的？ 喜欢， 喜欢，是绝对喜欢。 半夜绝对放的，半夜绝 对 放，对， 很适合那个半夜的时候放。而且他那个，就是那个小调的那个 D minor 那个，听起来就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揪了一下，心揪了一下，就觉得那个爱很细腻的感觉。 嗯，还有跟男音乐人交流就是舒适，就是 啊，女音乐人是 女音乐人 怎么 了？ 怎么了呢？ 没有没有，我是在说跟男音乐人交流，就是对比的是跟就是广大非音乐的直男啊。 的确，我们都有这种元素存在。 他的意思是，可能其他人不太会。哎，你刚才严肃机的传染到我这边了。好。就可能有些人在听到自己喜欢的作品的时候，不会像你们表达的这么清晰。 这么清晰， 对对 对。哎，所以你们在音乐上是很会表达的。 我觉得是算是会的。 你们沟通是很顺畅。 我觉得 沟通非常顺畅。 我们就是因为乐理都太烂， 所以比较， 所以我们都要用很多的形容来说我们想要什么东西。 对 对。 所以当我们创作丢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可能鼓有什么感受，我们要描述的很仔细。 很多音乐人有的时候不太会表达出那个准确的想法。 对， 就是我们只能用就是形容，或者我觉得这个氛围要怎么样，像包含我们制作人讲话都是这样，就像说你那鼓可不可以咚咚咚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那个 真的真的， 然后那个吉他就是 喵，我要这种喵。 我要你算， 然后我们就说哦，我知道了，那好，那我知道，然后就录出来了。 对， 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谢谢。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的东西。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的东西。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97.4 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这是一支新生代乐团，分别由主唱兼木吉他手谢伯安、贝斯手宝仔、鼓手天意三位成员在2018年组成。三人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被苏打绿团长阿福看中音乐才华，并在2020年正式的开启他们的音乐旅程。音乐大于生活的理念，让他们成为了音乐路上最好的合作伙伴。他们三人曾经玩笑般的坦言，如果人生没有音乐才真的很绝望。974 Live Show 今晚10点到12点，欢迎表演嘉宾陆行人乐团。 令人难以窒息，爱情正叫我老练习，多幸运啊，能读上你的 夜里11点03分，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晚上认识新朋友很开心的泽华，坐在我旁边的呢是第一次以嘉宾主持的身份出现的 宋代庭。宋打酱今天来跟帅哥聊五毛钱的宋代庭。 哎，刚才就是盐酥鸡吃的有点多的哈，这个嗓子有点齁的这位哈，还说他影响我今天有点齁，希望不会传到你们那边去。前面一个小时我们认识到了今天的嘉宾陆行人乐团，他们是在音乐上很会表达，很会找到准确的形容词去形容自己感受的一支乐团。然后呢，他们三位刚才在前一小时也介绍过，说是音乐喜好完全不同，但就是这样不知所以然的走在了一起。 没错。 后一小时我们会认识什么样的陆行人乐团？ 后一小时吗？应该是我们看状况。 哦，看状况， 看状况。如果说真的，大家真的有一点不小心嗨起来了，好不好？ 嗯，可能。 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我们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注意， 不要做出一些伤风害俗的事情，好吗？ 哦，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 吓到， 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再见。 没有， 没事，我们很乖的， 不会的。 然后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前一小时呢，宝仔几乎不太在线， 是， 所以后一小时宝仔还会在线吗？ 宝仔，我是在的，永远都在， 上线了。 请问后一小时先分享歌曲，你们会分享哪一首歌曲 ？Romantic Story 吧。好吧， 可是我们会不会留太多那个、那个安静的歌？你觉得 不会？我们还有午夜的眼泪、欸。 OK， 好， 对， 好， 对不对？ Okay, 好， 是不是 ？OK， 来继续延续上一个爱情故事吧。 哎，你们讨论通常都是这样的吗？ 对啊， 啊对， 几乎没有讨论的讨论。 对，没错，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就说 很 好，那就这样吧。 很有效率啊，很有效率，很有效率， 太有效率。 因为如果我们讨论太久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觉得很烦。 我觉得我们的答案跟共识就是三个人能接受，那就是答案了。 对， 就是这样，很快，没有什么一定要干嘛的。 对， 好。那我们就延续刚才后半个小时的那种罗曼蒂克的感觉，以下这首歌曲就叫做罗曼蒂克。

救命。这个现场版本的太罗曼蒂克了吧，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就才是罗曼蒂克真实的一个状态呀。 是， 他是非常自由的，然后他有些许的凌乱的， 的确， 然后他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状况的。 谢谢，谢谢泽华哥。 但他才是罗曼蒂克的一个真谛啊！ 对，对，我一直觉得就是这样子。嗯，没有完美的爱情，嗯，没有完美的东西。 对， 是吗？爱情大师天意。 因为好像大家现在提到浪漫的时候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固定的那几个色彩， 对对， 但并不是的。我认为我觉得好像很大的罗曼蒂克它那浪漫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刚才这个版本是完全跟录音室版本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就是一种 应该说这个版本是我们也没有做过的版本。 对， 我们在刚刚我们在演奏，我们常常就是演奏的时候都是一直处于很自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 感觉 每个人对不管是 而且你知道最尴尬是什么？你们俩闭眼睛的时候，博安一直在看你们，然后你们全程闭眼睛在享受自己的音乐状态。 那我只能说，我们是真的很享受。 对，我在看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 对对，我需要意识到一下一些状况。 然后大家如果看我们刚才直播的话，发现真的是没有眼神的交映的。 对对啊， 其实我有了，但就是可能眼睛太小了， 忽略了你的存在。 我比较常跟他对看呐、啊，确认一下说现在的状况这样子，我们是眼睛的雷达。这样，对， 在微博直播的很多朋友说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版本，然后已经在期待现场去演这首歌曲的版本了。如果是办演出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倾向于录音室版本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是， 绝对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三个很爱玩，所以就从以前到现在，看我们现场的观众们都会蛮惊奇的，而且我们每次在自己的表演当中也会玩出一些新的东西。 对，嗯， 所以每次在演出的时候，其实带给观众的都是不一样的。同一首歌都会有不一样的情绪，然后不一样的表现方式。 对， 可能形式上差不多，但是我们投入的感情或是当下的那个冲动都不太一样。 对， 我其实是羡慕路行人的，因为听你们说完以后，你们在录音室的时候，作为一个新的乐团，无论是制作人还是老板都对你们没有任何的设限， 嗯， 让你们自由的去玩音乐，然后在巡演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去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这些事情，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是很浪漫很难得的一个事儿。 可能是因为说没有什么期待。没有了，开玩笑。没有了，期待很高， 毕竟只是家常菜。 没有了，就是那种会大卖的家常菜。 哦， 就是很好吃， 家常菜通常 薄利多销的那一种，对不对？ 哎呀，薄利多销都出来 了，就是我一直产出一小， 到底是来干嘛的？来卖东西， 来卖菜的。 我们今天晚上变成到美食节目， 开玩笑，开玩笑。 好，罗曼蒂克之后，我们要听到什么样的音乐？ 好像可以来一首比较近的，觉得呢？ 可以啊， 我心中是反方向。 好啊， 好 ，OK 啊， 好， 好， 还是要这样。 他们每次的沟通非常的快， 没有结束。 好的。 所以如果是有粉丝在看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不报歌名，看有没有人能够猜对这首歌的歌名哈。需要宋黛婷互动吗？ 看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一直都是很随和的。 好， 是的， 你们， 所以他可以随意发出， 你可以随意发出声音。如果你听到哪个歌词有共鸣的话，你也可以用一些， 那我就来和声。好 好好 好, 好, 好， 没问题没问题。 等一下我的 pick 呢？ 你真的要拿那个卡 啊？有，没事。 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在继续当中。 写话的口吻，那是什么？扼杀了单纯，是为什么？好多没来由的。没知觉的活着， 相信某一天将与孤单分别，所以赤裸地等着一样的人。太多没来由的失望、啊、自欺欺人。 真好听啊！哎，真 好听 哎！ 好听， 他一模仿那个味儿，就成了小炒肉了。 哎，你那个爆发式的那一声，才是更加的让我们觉得叹为观止。 哦，刚刚那个 惊讶到了， 有吗？ 有惊喜？ 那个其实那个是我，那就是我平常很常用的一个方式，现场可以听到很多。 你很会唱哎！ 我没有。 就乐团来讲，我们 哎，你什么意思？ 就乐团来讲，我是很引以自豪，就是伯安的歌喉。我老实，毕竟他之前 自家人捧自家人， 没有没有。那我来一个不自家人捧你的，就是你，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是所有乐团里面，我觉得就是主唱的这个 vocal 真的很强的。 刚才那个啊，那个你可以吗？啊， 那当然。 哎，要 PK 一下吗？ 哎 哎，可以吗？ 哎，我不知道，我也没挑战过一个极限。 那我们要怎么？ 可是我们不能很难 PK， 因为我们的那个构造不一样。 对， 声带讲到构造， 对声带构造。 哎，就那一句好不好？ 那我也可以参赛吗？ 可以，你愿意吗？好好好。 他是这应该对你来讲是简单的一个声音。 你试试那个。 哦，要报警了！天哪，太 合身了！ 哎，说好的参赛呢，天一？ 没有，我以为刚刚是一个人来，我想说你怎么突然帮我合起身来？那我们再一次吧，我们来。 不是，又合身，又比他高了三度， 啊、 这不是更？ 对， 啊、 直接不按无力回天。 对，无力回天。 但天一觉得是好像没有听清，你要再来一次是不是？ 那我们来个三个和声呗。 那我唱不按一点 key 吧。 各位路上的朋友，可以把声音开小一点。 戴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把音量开小一点。 你刚刚那 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 你破完之后有到更高。其实 你刚才其实更高的， 你到了一个就是新的境界。 好啦，我们都知道节目效果，你不要这样。 啊、不，我们都知道这是你的实力。哎，你们三位当时决定谁是主唱的时候是非常明确的吗？ 这没有什么好决定，不是，是因为他来找我们主乐团的 哦， 他来找鼓手跟贝斯手，所以他本来就是唱歌的。对、哦、对，我们。 寻寻觅觅， 对对对。 哎，你们怎么认识的？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他们原本就是在、 一个机会认识， 一个机会认识。 对，然后哦，天一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哦，对，所以就是， 所以你们算是发小是吗？ 发小 就是从小就认识的。 其实也不算， 不算， 不算。 但是 十几岁， 我十几岁。 如果我们从小认识，我们现在是不会组乐团的， 应该不会组乐团、 哦、我们就是因为如果从小认识就知道三个是彼此不同世界的人，就不会组乐团。 对、 嗯、就是因为知道三个人就是还不太熟悉的状况下，然后硬是结合在一起，然后一起走这段就是未知的旅程。我觉得 不好意思，我们换一个麦好不好？ 对，你现在讲话是在那个山洞， 我们两个讲话在山洞。 对，我们回到这个地球上来。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是觉得天一你要想想看，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从小就认识，不搞乐团的话我们朋友也不多，所以还是有可能会一起搞的，还是有可能的。我就问你，还有谁会跟你一起玩乐团、 哦、就这么怪咖吗？ 没有，我们其实三个人的朋友圈很而且很重叠， 很重叠，很小， 就早晚都得认识， 早晚都得认识， 早晚就是会玩在一起。 对对对， 哎，三个对于音乐审美完全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组乐团，会经历嫌弃这个阶段吗？ 嫌弃 对方吗？ 对， 我觉得不会嫌弃，只是要理解跟沟通，彼此理解、 嗯、这个理解和沟通就像我们刚才在前面决定唱那首歌时候的那样状态吗？其中一个人说完以后另外两个人立马就统一。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细节的，因为这个其实你不说我们都没发现，我们讨论是很快的。嗯，因为我们平常都这样讲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经过就是从一开始成团到现在的一些，不管是我们自己关系上面磨合啊，音乐上面的磨合，到现在就突然有一种默契是可以两个人同意，另外一个就 OK， 然后心里也不会觉得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是建立在就是互相理解上面、嗯、因为就是刚才前面讲我们也是很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也是很能够跟对方倾诉自己的感觉，所以当真的你感受不好的时候是可以直接讲，就是说我觉得你刚才说那句话我有点伤心，我觉得这是我的点，你就是我在意什么是可以讲。 哎，这个很重要。 对，这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嗯、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其实说真的也是一个工作上面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工作关系上面如果可以建立在非常要好的友谊，然后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在工作的关系里面，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能够大概可以经历到，就是那种反正我跟你是工作关系， 对， 我如果不爽你的话我就去背后讲。 对， 可是我们不是走这一套，甚至我们对外面的人也不太走这一套，就是我觉得真的不开心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直接当着那个人面讲，然后我们在他背后讲什么我在你面前也可以讲， 这个基础很好。 对，然后我觉得对彼此的话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这样子继续下去啦。对， 哇，突然变得这么温情哦、 嗯、而且你放一首那么温暖的歌， 而且同样的是不只是讲缺点，是讲优点，就是我也赞美 优点是说得出口的、啊、 是说得出口，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表现真的很好。 为什么对，为什么要害臊于就是称赞于别人、嗯、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现代世界的一个通病，就是为什么你要害臊去称赞一个人。 因为我们很常会，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可能就觉得说我夸奖你好像我比你弱， 有些人是觉得夸奖那个词说出来说出口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口吃，对、哦、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表达对于你的欣赏， 或者是听的人，有的人听的人他也会， 对，也会、嗯、 对，所以他也怕造成别人，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被突破的。 同意， 因为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别你也不用觉得尴尬，有的时候像我之前有一个长辈他跟我说，他说别人在你说你做得很好的时候少说一点没有没有，因为我是很习惯，像你刚刚说你能唱得很好，我都会习惯说没有没有，但是有时候你就 台湾地区很爱说的是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不会不会，就还好还好，或是、嗯、但是其实真的可以讲的是说 谢 谢， 谢 谢，你就谢谢就好。 那这样相比之下，我的脸皮好厚啊、哦！我一般都是，哦，谢谢，我也这么觉得。 非常好，这样 这样很好， 这样很健康， 这 样很 健 康。 所以你没朋友。 嗯、哎，我也有好吧，就像他们说，就是互相这么铁的，嗯、那我就当然有了，我就会想起他们。嗯，现在就非常思念 老铁， 老铁之。 哎，你看到这样的乐团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想再有一个自己的乐团的冲动吗？ 冲动是一阵一阵总会有，但是你知道，我大学就组过乐队，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就是组乐队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好像也没有一个特别强势的声音，因为你们都就是都还比较 我们三个其实都很强势哦， 但是你们都融合得很好， 那是需要很多时长时间沟通， 那是时间、哦、因为很多人撑不到那个阶段他就散了， 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的基础真的是建立在友谊上，嗯，很深的友谊，所以如果说今天、嗯、 那友谊更像是家人的关系，我觉得说朋友其实朋友反目成仇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家人就是你不能断了这条线， 对， 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去相处的时候，你就知道 音乐的血缘的概念， 对，你讲话你也不会过度的伤人，因为你知道那毕竟是你的家人，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相处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 虽然路行人乐团是在2021年才推出首张创作专辑，但你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嗯，只是就是 三年的时间不短、欸、 就我们第一次练团就是2018年，然后练完第一次团之后我们就休息了一年， 那很容易就休息下去了、啊、 为什么？ 因为没有，就因为那时候就 是天意的 跟我们住的距离比较远，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玩了一次，然后 其实主要是因为天意的工作 的工作还要工作、嗯、那时候是正职、哦、所以他就是需要 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或者当时你是不是也比较犹豫？ 不是，我没有犹豫，我就觉得说我要妥善把我现在该做的这件事情完美的结束，做到段落之后，然后我就要开始去玩乐团，所以我内心是很期待的，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并没有很对我的工作有热忱，我一直在等一个就是玩乐的伙伴，没想到就是博安就刚好找我，我觉得这真的很特别，就是我生活了20多年，我就一直在等待一个玩乐的机会，但是就刚好是在我25岁的时候，就是一通电话就打过来，我觉得那就是命中注定吧，对我来讲。 很多人的需要转变一个想法的时候，他需要外力的一个推动的， 是， 所以对于你而言的话，这个外力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 他来了直接改变了你之后的人生轨迹， 他根本就是外力加上一个就是新的一个新的答案，新的旅程的开始，我觉得对。 正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的感受路行人的音乐旅程。 无论如何我相信也永远支持你，尽管追寻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There is nothing wrong。每一次和对音乐还特别有热情的音乐人聊天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一种很强的能量，那一刻的大家好像都是发光体一样的存在。11:3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有在微博看直播的朋友说是结束了吗？没有，我们还有很多的歌曲要呈现给各位，所以再度邀请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有条件的话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平台都可以，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跟我们互动。接下来我们唱哪首歌曲？ 我们来唱一首我们的新歌，最近刚录音录好。 这首新歌网上现在都听不到， 听不到。 对，而且这个版本又是一个 Only for Me 的版本哈。 对， 因为跟录音室版本完全不一样。 对 ，Only for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很生气，很生气。 你现在很好被欺负哎，你反驳的无力哎。 对啊，那没办法。你说你十一月，我四月，你叫我。 这是事实嘛？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干嘛，对不对？ 有必要这样吗？ 当他望着他的那一刻，有一点尴尬。当他望着他的那一刻，有一点火花。 有火花。 对。 Okay. 怒火的火吗？ 那就带来这首《当我望着你》吗？ 如常流离在某一个晚上，陷溺于悲伤，直到那无法呼吸的恐慌。在想，是否有人和我一样，就望见你那张神经和我如完美景象，无际的勇气，如果还能欢喜，你会是唯一的原因。当我望着你那双 和全场大合唱的那种。 是这首歌当初在创作的过程，其实我们就是这首歌真的写出来不久，嗯，然后那时候是在上海的时候，哦，在 上海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发表这首歌，然后我们有一个 bridge 是那个望着你的双眼那个嘛，然后我们就唱完一次，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介绍那个歌词，然后就教他们，然后唱完之后，我们就再唱 最后一次副歌的时候，他们就搭着一起唱，然后就哇，就觉得他们就是真的音乐性， 他们音乐性很好。 然后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录了一个大合唱，在最后一次的副歌。 没错， 我觉得啊，因为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特别的原因，大家多数的时候是关在房间当中的， 嗯， 所以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格外的想要跟着你们一块去唱的话，是因为我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它有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自由感， 嗯， 那个自由感好像有一个这个机器猫当中的任意门一样， 嗯， 它可以推开门去到另外一个你很想去到的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当中，你就大声的去喊，当我望着你的时候，那一刻的状态， 对， 所以可能会出现有些人也不害怕自己唱歌好不好听， 是 害怕会不会破音，但是我就是想表达出那一刻的一个。 我觉得在那一刻就很感动，因为就是那个音乐就变得很纯粹，当人的心很纯粹的时候，那个音乐就会很纯粹，所以就是当他们 在对着我们唱的时候，台上那个感觉真的很爽，说真的。 对，我觉得真的 这两年真的大家都需要一个任意门去大吼大叫，你讲的真的太好了， 嗯， 我觉得大家就真的是感觉就是音乐节最近或是演出开始多之后，大家都很踊跃想去参加，就想去听音乐。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大家就真的需要一个抒发的管道。 对， 而且音乐就是这个管道， 需要被音乐救赎。 是， 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抒发的问题，还有就是望着你的双眼，望着就是人跟人的互动。 对对对 对，人与人之间 的 连结就是这样。 嗯， 对。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两年，好像大家在望着对方的时候，不再像以前望的好像那么的复杂。 现在我们看的都是，嗯，那个屏幕了，就望不到真正的双眼。 嗯，有的时候是这样。 对， 所以就是当真的可以，这首歌其实在讲，就有点像是两个人，他可能在非常沮丧、非常落寞的时候，然后遇见了彼此。 哦。 然后看着对方的眼睛，好像看到镜子一样，然后就觉得这个人跟我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频率，然后就开始他们互相救赎的一个很末日感的浪漫吧。对，那种感觉，所以望着你的双眼，望着我的双眼。就能感到时间在治愈这一切。 你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这么浪漫的一个画面吗？ 嗯，就是一种 很浪漫一个夜晚 的一个相遇，然后发现彼此是对方可以再次燃起勇气的那一位这种感觉。 你虽然是一个不会说我爱你的谢伯安，但是你在写歌的时候可快乐浪漫。哎， 对啊， 他除了我爱你这句没说，而且其他的全都说了， 真的 就是这种感觉。 好，这首歌曲的录音室版本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听到？ 刚录完， 期待 我们 刚录完， 录完两天嘛。 我觉得看一或两个月之后吧。我觉得 因为要后期， 我们尽快 要有后期混音什么的。 我们刚才在这个录音、这个直播间当中的版本，它是一个温暖的，然后有力量感、有前进感的。录音室版本它会是一个，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大方向上的转变， 不会有大方向转变， 但可能编曲会更丰富一些， 更丰富，更丰富，编曲更丰富。然后我觉得方向是没有变，因为这首歌其实传达的东西，就像刚刚说的，很纯粹。 我猜想可能和声会做得更加的多， 嗯，会有和声，然后合唱啊，然后也会有电吉他，电吉他也是用我同一把木吉他录的，就是因为可以双切换这样。 对，好。如果有现场演出的话，这首歌曲其实是可以跟底下的观众互动的， 就是这么期待的。 但是现在的疫情还不是特别确定的情况之下，演出是也还不太确定，对吧？ 对了，其实真的还没有到100%确定，但就希望能够那一天到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够来一个大合唱。 所以其实是非常已经明确的准备当中了。 对，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微博，陆璇的微博， 对， 可以看他这些资讯这样子。 对，我们都公布。 如果没有一个万一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可以 尽快跟大家见面， 好，在大家都安全的情况之下，希望尽早可以看到。 没错， 陆行人的微博这个行不太好写哈。 没错，它是三点水在一个行 人的 行。 好，当我望着你之后，接下来我们听哪首歌？ 我 们来一个被世界好不好？ 好啊，等一下我，那我 这首歌叫做《给被世界吞噬的你》。当你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走向的一首歌？如果你来做这个主题的话，它的编曲方向， 我觉得大方向应该是温暖的吧，因为它都被世界吞噬了， 哦， 已经这么的， 已经末日题材了，反而它不是一个更加冷血的。 对，我觉得就是要拯救，把你拉住。 哦，那我们听听看。 结果来一个重金属。 11:40你来行尸走肉合适吗？ 来吧。 首歌给你，被世界吞噬的你。亲爱的，没有关系，有一被世界吞噬的你。 哎呀，我觉得你们要是开一个不插电这样形式的演出的话，大家会哭死吧。 是比较，我们是不是那种硬派包装里面其实很暖的， 对，就是你比较喜欢这种版本的。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版本，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为什么会哭的那样的一个冲动的一个、 不知不觉就流下眼泪了。 对， 投这个，对，这个版本一票， 是吧？ 真的啊。那其实 我们平常太， 那我可能就要先， 就是以后不用去录音室了。 喂喂， 每一次就直接现场来演就好了。而且你们每次都很喜欢 freestyle 这个东西。 对，其实我们在录音室也都在 free。 对 对 对， 就是保留一个精华。 哎，那所以也就是说，你们每一次现场版本演的作品跟录音室版本都不一样。 其实蛮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你现场。 谢伯安，请你从外星球回来。 哦，对哦，对哦，真的是，我真的太习惯待在外星球了。 是， 我觉得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说，哎，就是一个能量大爆棚，因为台下会一直给你能量，然后你就很像一个载体，你要过那个能量，再把它打回去，然后你就很像那个中间你在过滤这样子。有时候他就是当台下的能量很强的时候，你能量也会很强。然后就会，大家就会一这样互相的循环，那感觉就是蛮特别的。反正讲这么多，就来看就对了。 对， 嗯，就会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觉得全彦荣形容很到位啊，他说这首歌曲给压抑的我刚才这个版本带来一丝慰藉， 是， 但又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慰藉的， 是 哪个方向？就是听完以后，你好像会觉得舒了一口气的一个感觉。 那就对了。 然后 Tender Red 是一位朋友说，新人团真是挺不容易的，上个广播基本等于开演唱会了，这个必须要说一下。 真的很多、哎、真的很多。 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的特征就是所有人来这里都开演唱会，对不对？ 没错。 对，而且他还会出题，还让我即兴，之前可坏了，今天算是善良的。 因为你后天就要离开了，对你好一点。嗯， 所以我们就是这么坏的一个节目，没有办法。 对， 但你们就会喜欢这种坏的感觉。 我很喜欢，很喜欢。 对，如果坏的话，我们就会一直互相坏来坏去。 哦，哎，你们今天还没有那么坏来坏去。 小坏坏。嗯， 哦，你们的小坏坏会怎样？ 没有了。其实我们要怎么坏啊？我们要怎么坏？说真的。 我们两位经纪人在盯着我，也要坏也没办法、 啊、 可以给他们请出去。没有关系， 没有， 坏不了，坏不到哪去。 坏的话等现场 live 的时候， 等现场，我现场，我们真的就是就疯狂、 啊、他没有，他应该不会在。 嗯，我在，我去看、 嗯、来 对对，一定要来看。 嗯，我们就可以， 我觉得 乱搞一 下。好遗憾、 啊、对， 你们的疯狂是会怎么样个疯狂法？ 其实没有，就是那个表演的状态啦。现在是因为你看有那个摄影机嘛，然后我们、这个、 有座位坐着， 有座位、嗯、然后现在就是比较需要一些知性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聊天嘛、嗯、就是这样。但是现场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太知性，然后就是会很 free 很开心。 现场不需要太自信吗？ 知性 ，知性， 对不起，我那个 知性， 我在想，为什么现 在我是不太卷舌， 格外自信了，对， 知性， 哦，所以今天晚上是知性的， 算是知性之夜， 还算了， 也是 only for you 的。 OK， 好，我们还有两首歌， 没错，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那首歌，还可以吗？我们是都可以都分享出去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我们还有什么歌没唱？ 送， 哎，送，现在正在听，好不好？ 哦，下一次。哦，现在 对 ，so，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听一边互动。送 短的，是直接进尾巴对不对？好。 Say you won't let me go， 牵我的手走向尽头，你的温柔吸引 他们的第一首歌，好像也是目前热度最高的一首，对吗？ 是 吗？ 真的吗？ 好像 不是每一首热度都很高吗？ 没有， 啊，谢谢， 并没有。我们需要大家帮我们多听， 是需要大家支持，好吗？今天真的是一个很难得、很可贵的一个时间，已经要结束了，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说，好不好？ 没关系，我们也可以 拜托 唱到三天三夜。 哎呦，哎呦，没有，真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路行人，然后。不管现场或者是就是数位各种平台都可以来听这样子，那希望大家支持，你们支持我们，我们就会更多更深的理念，会有力量去写歌再回馈给大家。对， 希望你们记住这一刻的那样的渴望，大家听到的那个状态。 没错， 等有一天你们成为天团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当下的这个状态。 我们就再回来这边， 你说的啊， 再弄那个 unplug， 绝对的啊！今天感觉这么棒，为什么不回来？ 啊、 超想再回来 放松。 好，反正你话都说出来了， 对啊， 我们都有录音在， 都录音在嘛。 对，以后从美国他也要给我揪回来。在看直播的朋友说，仿佛进入到无人之境，刚才这一个，然后听了送，今晚一定好梦。有人问，请问可不可以讲一下平时是怎么创作的？ 哎，天意先分享一下吧。平常 分享吧，因为第一张专辑。 好，第一张专辑，就是现在我写歌的方向就比较像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生活派的创作者，就是我觉得我需要一些自己很多自己的空间，然后我不会一直想要刻意的产出，然后我可能会从生活的一些细节。因为之前在读书的时候是读表演跟电影，然后所以自己最近有就演戏嘛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才真的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觉得就是把很多生活细节，好比说现在桌上这些灰尘啊，然后 可以像比拟成什么东西啊？ 哎，他在说我们直播间脏哎、 欸！啊，不是啦，不是啦，就是那种正常的 用这么美的方式来说， 就是可以有很多很，我就发现可以很多的形容，然后对生活慢慢有感知。那音乐上面的话，就是我其实常常因为我自己常哼哼唱唱嘛，因为就是唱歌的，然后我可能就在遛狗狗的时候就边哼边唱，然后就唱出一个旋律，然后回家就带和弦，然后再编一些特别的和弦。然后再去找我两个兄弟们，他们就是瞬间我们就会砰就做好了。 瞬间吗？ 嗯，其实蛮瞬间的，因为天意其实是一个想法很多的鼓手，然后他在当下的时候，刚刚不是说要肯定自己吗？在那边摇头，就说谢谢。 他可能就是真的觉得自己不是、啊。 没有，他真的是，我们都肯定他 是真的是。 他其实是很多想法，然后他其实，在那个想法，他只需要 但想法很多，他不是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吗？ 是啊， 那个迅速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了，他会衍生出各种版本、 因为他自己会整理。他其实当下他会说：“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大家就听，我们喜欢哪个方向，他就会听。回去的时候，就是他会自己整理一遍，然后宝仔也会回去再编一次，他把整个 base 确认。确认之后，下一次来练团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完整。对， 哎，听起来你们团是特别不纠结的一个团，是吧？只要大家做好决定了， 我觉得纠结是纠结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但是一旦在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把那种纠结一定要丢到团体里面。嗯，你自己会取舍出一个正常值。 你可以在轻松的时候说这件事情，可是在我们真的在编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我们除非真的已经情绪进行不下去，我们觉得说，通常就是说停一下，然后我们好好的聊一下，先聊天，然后聊完天之后，我们再继续 work 这个东西。其实像我们最新的那首歌，我们其实因为换了一个这首歌的方向，跟我们原本习惯的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在沟通，然后其实一开始遇到蛮多的困难的，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变成是在很轻松的时候，我跟天一聊完之后，后来就很顺。就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是人跟人之间不是音乐怎么样，这样子太碰撞。有 就我觉得纠结就是因为你对这东西很在乎，你希望它好，所以那个纠结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渴望，你希望这个东西变成是你自己也喜欢的东西。 是的， 对， 彼此就需要理解彼此的渴望。 是，好，我们目前听到这里，宝仔又没有了哈。 哎， 宝仔，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你醒醒， 我还在。好， 作为队长的你呢，你来收场。 其实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当下的情绪来很快，然后也很丰富，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团体的角色很常是一个润滑剂，然后黏着剂，就跟乐器一样，因为 bass 就是一个黏着剂嘛，就是黏着鼓点，然后跟让整个乐。整个音乐来说更柔和更顺畅，那同样在这个团体当中也是希望可以就是在他们两个之间然后成为一个沟通的桥梁。很常他们时候就是情绪来的时候，他们是会就是很难开那个口的，然后因为我是很直接的人，我可以开那个口，所以常常当有纠结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像天意你不开心吗，我就在我们三个同时在他说对，他就会说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接下来的谈话，然后就可以把内心打开。所以就跟天意在追逐这个音乐一样，就是一通电话。所以我们很常需要就是有一个人开那个口，然后说，哎，你现在还好吗？然后或是说你是不是哪里有不开心的地方？然后就可以开始讲。 好暖啊，他们之间的关系。 宝仔是那个特别会。表达那个敏感的那个人， 对，我就是会踩下去，然后他们就会陷进去， 所以他感受其实很敏感，所以他就是一感受到的时候，他知道这时间点到了。 但很多感受敏感的人不见得会处理这个敏感， 他就是行动派， 他 就是 会处理得很好。对，哇，我觉得今天两个小时认识完以后，陆行人会走得真的很好。 谢谢， 至少不会散，因为有这个润滑剂在。 对，前一小时还以为后面我们就要散了，当场宣布， 没有 我们第一次上节目第一次就解散 之间了。 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各个平台去听他们的专辑， 是 去留言， 谢谢。 然后疫情如果稳定的话，演出能够定下来的话，就去现场去看， 快来，快来， 跟我们直播间呈现出来的气质和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 陆行人乐队， 谢谢大家。 行是哪个行？ 行是这个三点水在一个人行道的行。 路是哪个路？ 路就是动物的路，动物的那个就是动物的那个路， 雄鹿的鹿， 小鹿乱撞， 小鹿乱撞， 小鹿人就是 鹿是那个动物的物。 没有， 又有新的词出现。 人就是那个人喽， 就 人类人类的人。 对，一开始大家都说我们是鹿眼人， 哎， 那个字 很 像眼， 对， 但是其实是行，好不好？跟大家 我们其实还差一首歌曲没来得及唱的， 没 有 关 系，没关 系， 下次到现场去听 还是可以的。 对，然后也感谢宋黛婷今天以嘉宾主持的身份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祝你接下来的音乐人生状态一切都非常非常好。 没错， 谢谢泽华，也谢谢各位，今天又养眼又养耳朵，夜晚。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以这一首《送》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各位晚安，拜拜， 拜。